第251集，看你表现。 薛远还不知晓自己在老父亲那里已经成了三心二意的浪荡子，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，路上买了不少各地的小玩意儿，打算都送给圣上去讨欢心。行色匆匆回到京城时，正好是殿试前的几日。如今春暖花开，薛远身子虽疲惫，但精神却格外亢奋。他将马匹交与公事，率先便是进宫去见圣上。他很心急，原本以为最快一月便可回来，最慢也可两月，薛远准备的信封也只有两个月的份，到现在为止，怕是圣上已经一个月没有看到他写的那些心里话了。只希望这一个月圣上不看信也能时不时想起他。薛远叹了口气，步伐加快，翻滚的衣袍如海浪起伏。田福生老早就听说薛大人进宫了，连忙迎上去。 薛大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 圣上呢？ 圣上在寝宫内安歇呢，薛大人可要现下去看一看？ 我先洗漱一番，再去看一看。 薛远身后的那些官员听得一句比一句惊讶，彼此面面相觑。稍后，薛远一身湿气地进了圣上的寝宫。床褥上躺着一个人，薛远悄声上去看了，不停地摸过圣上的发丝和手还有脸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坐在床边，与熟睡的顾元白十指相扣。余光一扫，在枕边扫到一张信纸，那熟悉的字迹让薛远心中一动，他拿过来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字。薛远无声笑了，低头狠狠亲了一口信纸，心中满满，鼓胀的无处可以宣泄这股情绪，只能看着顾元白一下下地顺着他的黑发。顾元白在这种盯视中皱起了眉，缓缓地睁开眼，视线还未清晰，便看到了床旁倚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身黑衣，还在笑着。顾元白懒懒伸出手，这身影便俯下了身，熟练地将他抱在了身上，双臂睡得乏力。顾元白也只以为是做了梦，闻着薛远脖梗的味道，又安心睡了过去。薛远顺着他的脊背，还想同他说几句体己话，此时不免沈然一笑。 怎么这么能睡？一会儿得去问问田福生，圣上昨夜是什么时候睡的？这都已是晚膳后的一个时辰了，竟然还这么困倦的模样。 小半个时辰后，顾元白才真正的醒来，他睁开眼便觉得不对，起身想要起来，但薛远的手掌却放在身后压住了他。顾元白小心侧头，薛远闭着眼也睡着了。 竟然回来了。 顾元白眨了眨眼。 薛远。 薛远睡得很熟，抱着顾元白还发出微微的鼾声。顾元白声音加大了些。 薛九瑶。 薛远还是没醒。顾元白朝周围看了一圈，到处都是静悄悄的，他都有些怀疑是不是睡懵了做了梦，薛远其实还没回来，这人现在也是假的。他想掐自己一把试试，但又怕不是梦的话很疼，瞧了瞧薛远，嘴角微勾，坏心眼的掐了他一把。 哦，这哪儿都，白爷快松手。哎呀，高抬贵手啊，白爷。 很疼？ 疼死老子了。 嘘，别叫了，爷给你揉揉。 嗯。 揉了一刻钟，又说了好几句话，两个人才从里头走了出来。同薛远一起前去淮南的官员，主要是户部和政事堂的官员，他们的脸色更为难看，瞧着就是累得很的模样，禀报时双眼无神，说着话都有气无力。顾元白直接让他们先行回府休息，但看了看薛远精神十足的面容，还是察觉出了文官的体弱。经常外出办事的官员们，除了监察处的，其他的都会有各样的病症发生， 多是水土不服或者体乏风寒，这样的身体着实办不好事。顾元白若有所思，琢磨着定时定量的运动要求和国民运动会是否要开始制定了。就顾元白这身体素质，他也知道不能每日坐在书桌之前，各个衙门处的官员更是应该如此。好不容易选拔出来的人才，可不能输在了身体上。顾元白把运动会的想法一说，薛远沉思了一会儿，慢吞吞道：“ 你也需要多动动。” 哼，沐浴了吗？ 臣身上干净的。 过来。 薛远下意识往周围看了一眼，殿中的人低着头，个个像木头人一样，好似什么都没有听见。除了宫侍之外，留在这儿的还有扮作是薛远手下的监察处官员。官员瞧见薛远的视线，矜持地笑了笑。薛远放心地走到跟前，顾元白朝他伸出手，他自觉地将下巴递了上去。 有股汗味， 刚刚腾出来的。圣上，下次别掐成了。 有没有下一次，还得看你的表现。 他朝一旁看戏的监察处官员打了个响指，监察处官员从怀中抽出个账本，一样一样详细至极的道：“ 2月15日，薛大人经过应天府，曾与一桥边女子说了两句话。” 薛远一怔，皱眉想了想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 一句是我不买饼，一句是去边让路。 监察官员笑眯眯地继续道：“ 那女子在大人过去后，可是目不转睛地盯了大人许久。” 顾元白微眯了眼，似笑非笑地摩挲着薛远的嘴唇。 咱们的薛大人原来也如此讨女子欢喜。 若是臣没记错，那桥边女子不过条年，还是个孩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